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下面请听儿童文学作家常新港为我们带来他的新作《尼克代表我》当中的一个片段。 我是常新港，在我12岁的时候，我读过一部俄罗斯作家菲定写的《成与年》。在那部小说里，我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了惨绝人寰的细菌战。那部书告诉我一个道理，人类需要和平，需要幸福，需要永恒，不需要战争和死亡。我进入成年以后，也拿起了笔，开始为成长中的孩子写下他们真实成长的文字。我希望我的一部部新书都能陪伴孩子的成长。今天我想推荐自己的一部新书《尼克代表我》。在这部书里，我把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惑和伤感，执着和追求，幸福和梦想，一一展现给读者，并让他们在阅读中寻找成长的力量。下面我想为听众诵读一段《尼克代表我》中的片段。这个世界上，只要把活着的东西都算上，我最喜欢狗。因为我是一个平常的男孩，但是在那个冬天闯入我生活的一只狗却不平常。尼克就是我说的那只狗。听上去，尼克这名字不像是狗的名字，也不太像一只中国狗的名字，倒像是外国某个小镇上一个装干坏事的男孩子的名字。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只中国狗，外国名，就像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常常取一个外国名，有点可疑和可笑，经常导致人的误解。尼克从哪里来？它的主人是谁？为什么叫尼克？谁起的名字？疑问多多，没人知道。但是尼克就像是深海中从未出现过的海生物，突然浮出水面，进入人们的视野。他的出现让我和我所在的城市为之颤抖和震惊。我的小说《尼克代表我》就这样开场了。我希望所有更多的孩子走进这部小说，认识里面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欢庆旅行家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咱们还是先看看今天京津冀天气。因为现在的话呢，早晨有点雨，上午呢零零星星还有一些，现在呢太阳慢慢出来了，应该说呢大范围的降水现在已经基本结束。那么下午呢 因为这个气温逐渐升高，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对流云的发展，个别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这种天气不是这个大范围的，也不是系统性的，所以话呢，维持时间比较短，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就包括这个河北的北部、东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现在雨也已经结束了。天津呢，也是基本上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呢都在慢慢的回升。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在312度，但是呢刚下过雨，空气湿度比较大，中午前后呢还是有一些闷热的感觉，所以说呢出行的朋友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这是这个京津冀的天气。那么整个北半球来看的话呢，天气表现都不一样。比如说欧洲吧，前几天这个盘踞在东欧一带上空的低脂系统啊，未来几天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同时呢北欧一带也有低压系统发展，而且呢这两个系统有可能逐渐合为一个。那么受其影响呢，明后两天北欧东部、东欧北部一带将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伴随着降水呢气温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这个西欧南部和中欧南部呢，以及到这个南欧北部一带，明后两天的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不过呢这个雨水并不是很大，大部分地方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呢这些地方需要防范一下雷电天气。那么去欧洲这个旅行的朋友要注意这两个，刚才我讲这两个地方的天气，尤其是这个西欧、中欧和南欧这一块，因为虽然雨不大，但是它有雷阵雨，对飞行有一定的影响。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这个变化最明显的地方集中在法国到德国一带，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大家在户外呢会感到一些凉爽。不过呢气温走势呢各地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法国吧，气温是逐渐的降至30度以下，而德国呢是先升后降。不过呢在伊比里亚半岛南部到巴干半岛大部啊，这些地方呢是欧洲最火热的地方，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部分地区将超过35度，尤其是伊比里亚半岛南部重新转受这个高压脊的控制，气温呢是逐步回升，高温呢是逐渐回归。这是欧洲的天气。那么在北美呢，咱们这个先看看美国的热。中部平原一带炎热将得以缓解，尤其是后天。这个一直就是北达科他州啊，一直到这个什么德克萨斯州都出现不同的这个程度的降温，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8度。那么东北部一带的炎热呢已经发展到顶峰，从今天开始气温也会走下坡路，但是呢在本周四之前，这一带的最高气温仍在33-34度左右，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也比较明显。从周五开始，最高气温将降到30度上下，和这几天相比呢，感觉会舒适一些。总体来讲呢，从这个美国呢，降水并不是很多。明后两天，北部平原到五大洲一带呢，将自西向东迎来一轮降水过程，大部分地方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雨。所以说呢，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对大家到这个欧洲、美洲这个旅行并不是影响特别大，只是呢有些地方天气比较热，有些地方或者出现的雷阵雨，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在 海陆各地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环球趣闻录，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看一看这个最热闹的、最有趣的事情呢？ 嗯， 其实，在环球旅行的途中呢，在今年的6、7月，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俄罗斯。 对对对 啊，我们一说到俄罗斯呢，最近好像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谈资哈、啊，要不然就是晚上看球了，要不然就是早上起不来，不是？我说的是在家的朋友， 一回事 对，但事实上更多的朋友，我知道啊，有很多朋友是。有这样的热情，有这样的便利去俄罗斯看球的。 对， 嗯， 那在我们环球趣闻录呢，向来有一个惯例哈，不成文的这个规矩， 嗯， 好像在英国停留的次数会比较多。 那怎么着？ 那今天的头条呢，就是英国碰到了俄罗斯。 哎，是英格兰俄罗斯。哎，让我想想啊，这样没有比啊， 跟比赛没关系， 没关系啊。 对， 是看球赛。 是， 嗯， 英国球迷远赴俄罗斯看球，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啊， 球票没有带。 哎。这种事情恐怕大家伙儿多多少都遇上过哈，就是你在看某一个演出， 嗯， 或者是我说的演出不包括电影票啊，电影票这个事儿大家知道，现在电影票你可以直接到去取， 对 吧？ 扫二维码， 对，都可以。 嗯， 但是如果是演唱会的票，一般来说我们大部分时候看到的还得 是 实 体 票，这个实体票要了命了，你真忘了那就没办法。 我上周还经历了一个带着小朋友去看儿童剧， 嗯， 也是提前在网上买好的， 嗯， 可是你要去取票的时候必须要凭本人身份证， 你忘带身份证， 没带身份证不行， 嗯，这怎么办了？ 你就得有一个很过很漫长的流程， 没问他们有临时身份证办理一下 没有办临时身份证的。总之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挺麻烦的， 挺头疼的。而且你刚才说啊，我们听听袁一刚才那个第一句话怎么说的，英国俄罗斯啊，不是说了在家门口啊， 是 英国这个球迷啊，他呢家住在英国的叫布里斯托尔市，我们不需要知道他具体在哪个地方， 反正 他在英伦三岛上，是吧？ 对对， 好嘛，这个英国球迷叫道格拉斯·莫尔顿，他呢就飞到俄罗斯去看球去了。到了23号的时候，他是坐飞机在俄罗斯的，我们知道现在最著名的俄罗斯一城市啊，最著名之一叫夏诺夫哥罗德 啊， 这城市听的名字太多。 夏诺夫哥罗德， 对，夏诺夫哥罗德，嗯，到了这之后，计划要看一场比赛，哪场比赛？大家记不记得比分最大那场？ 对， 就是那英格兰队对巴拿马队那场， 上半场的踢出5-0那个， 哎呀，太厉害了， 嗯！ 看那场比赛肯定过瘾呢，啊。 对，像看篮球一样。 嘿，他计划就看这场比赛， 嗯， 现场看啊。但是他到了之后，他发现就是刚才袁一说那事情发生了， 嗯， 球票在英国家里呢， 哎， 在抽屉里锁着呢。 嗯，那人都来了，对吧？支持自己的这个家乡队， 我不能就空手回去吧？ 对呀，啊，不能就周边逛一逛，拍个照，说证明我来过，不合适吧？ 嗯，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逢人就问。有没有多票啊？有没有多票？ 哦， 多票有没有啊？ 哦，多余的票有没有？你有没票？要不要票啊？ 感觉要收敛。 是二道贩子。其实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如果您遇上的话，您可能想的第一件事情或者第一个解决方法不是这样的。我们通常会怎么想？ 嗯， 会有没有别的方法证明一下我有这张票？ 对， 对不 对, 对？现在是一个电子化的时代， 对， 很多的我们知道互联的这个移动，它应该说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比如说你在网上购票的时候， 有记录， 凭证， 对， 记录。 甚至我们会想，中国我们现在的这个非常发达的一个网络会怎么办呢？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刷一下，可以看一下我是买过这个票的， 对， 或者有某一个电子的凭证直接可以入场， 对对对， 是吧？但是我们说，在俄罗斯，在更多的一些重大的比赛的现场是没有这样的措施的 啊，嗯。 那么他就问别人有没有多余的门票，想再买一张， 对 对吧？ 就正巧呢，遇到了住在同一家酒店的英国独立电视公司新闻编辑，叫丹豪尔斯 啊，老乡。 哎，是个媒体人，这个媒体人呢就很同情老乡的遭遇了， 嗯， 于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帖替他求票， 火， 啊，写的是谁有多余的门票告诉我，简单扼要。 嗯，其实大家也能理解，你这个拿钱还买不到呢， 嗯， 因为太紧张了，这门票，对吧？这个文章啊，就是求票这文章发出去没多久， 体育旅行企业叫运动选项，就帮他们找到了一张入场券、 嗯、 啊，可能是一家公司哈、啊。但是，哎呀，这个祸不单行啊啊、 嗯！ 这个哈尔厄斯呢，这个老兄就是忘了球票这老兄， 不是那个老乡 啊，老乡就是新闻编辑啊，新闻编辑、 嗯， 他在开赛之前啊，他没找着这个要票这人。 他俩没有留联系方式吗？这是 没找着啊！ 就像偶像剧里面男女主角走散了，就是不打个电话。 哎，是啊， 就是擦肩而过，就是不打电话。 哦、在街头，这个回了一下头，那个正在往那边走。 对， 想哎，那等他回头吧。等他回头的时候，他又走了。啊、 你看这、 嗯、 真讨厌，联系方式都不留。 对对对， 你说这他帮你忙？ 你们是生活在古代的吗？是吧？ 真的， 这俩人反正就没遇着、 嗯、 啊，没见着之后呢，这个英国球迷最终没办法。还是错失了这场比赛现场看球的机会。 他很有可能是在俄罗斯这个下诺夫哥罗德找了一个酒店、 嗯、 看找了一个 pub， 就是酒吧对，看的是直播转播。 对，跟我们一样吃着小龙虾 啊。对，只不过不一样的是他在当地 是 对看了电视， 回去还跟别人说呢。刘比，你看了吗？看了， 我都看不清楚。我跟你说，那球场那位置吧，有点偏。那球吧， 人家问你多偏啊，在哪儿啊？球场那个一公里的地方。 好吧，总之这是一个这个乌龙事件哈。 嗯， 如果大家这个之后有这个看演出也好看球赛也好的这种事情，出门之前一定要反复确认你这个重要的凭证是不是携带了。 世界杯 还有出门的时候身份证和护照， 对对对， 千万一定要再检查一遍。 对，要不然遇上世界杯这样的机会真的有时候就错失良机了， 擦肩而过、 啊、好了，我们说完这个英国的这事儿，我们再说说英国的那事儿。还是英国的。 嗯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JK 罗琳同志的那个哈利波特， 哈哈哈哈， 是吧？ 哈哈哈 啊，什么叫哈、啊？波特系列啊， 一共七部嘛、 嗯。你全看了吗？ 没有，不是哈完了吗？ 嗨，这个电影应该是大多数人都看过的。 对对对， 原著小说呢，有很多的哈利波特的粉丝，那是非常忠实的。 嗯， 几乎是出一个版本就要买一个版本。 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在英国伦敦前不久呢，有一册稀有版本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伦敦举行的宝龙精品图书和手稿拍卖会上拍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英镑呢大概是56,250英镑，约合人民币49万，那远远高于他们的估价，预估价是35,000英镑，大概是30万人民币左右。英国媒体说呢，这个谁买的呀？说这个人呢不愿意透露姓名啊，这个卖主首先不愿意透露姓名，卖的人呢他是21年前在哈罗盖特火车站把这本书买到手的，当时肯定很便宜啊，21年前，你想想， 而且当时买的时候才11岁，能有多少零花钱呀？ 21年前，我们还不太知道哈利波特呢，对吧？ 对， 没有太多名气嘛。这个买主呢是一名美国的私人收藏家。 嗯，拍卖行说了，说这个《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是 J.K. 罗琳系列小说第一部， 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997年6月30号，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首次出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时候只印了500本， 哦，怪不得 是精装本。这版本书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第53页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新生开学用品清单当中，一根魔法棒出现了2次， 是错版的。 对、 嗯、 后续印刷的版本呢就更正了这个错误。 嗯， 那一版一印，另一值钱的地方就是版权页印有10到1，10个倒叙数字。 哦， 嗯， 所以它显得珍贵，就是因为它开始错了，后来都更正了，更正的那些啊都不值钱了。 反而太多了嘛，物以稀为贵嘛，一共就500本、 嗯、就跟拿那错币、嗯、有时候那邮票是错的、 嗯、 特别特别值钱。 嗯， 那第一版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呢，精装本第一印是最值钱的，精装本第二次印刷啊，它和这个瓶装本的第一次印刷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应该是2017年，去年的9月份，有一本品相比较良好的精装本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拍得了大概537,600块钱人民币。一本书的价钱啊，你要收集齐这所有的这么多本的话， 哎呀， 而你都收错本， 一套房啊。哎呀， 关键J.K.罗琳呢最近这个事情还不断啊。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在前不久宣布的那个美国的电影与科学学院，就是奥斯卡评委扩容，就是他们在邀请新的成员加入，J.K.罗琳又有他的名字、 哦、 啊，也就是评奥斯卡以后他有 发言权、嗯、 有投一票的权利。 嗯，我们继续把环球趣闻录停留在英国，我们接下来要去到英国伯明翰，出现了世界最大披萨饼。 我记得好像咱们说过最大的蛋糕，最大的，让我想想啊，应该是咱们说过冰淇淋， 纸折的飞机 啊、纸折的飞机也说过，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最大的巧克力蛋糕，我非常有印象，就是上次说的时候多少人吃。 嗯， 那么这个披萨饼能做多大呢？ 英国伯明翰这家披萨店呢，推出了一个直径达到 1.22 米的披萨饼，号称世界最大的披萨饼，其实比我想的小多了。热量大概测算了一下是10000， 你知道为什么披萨饼难做大吗？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放烤箱啊。 哦，就整个放在烤箱里。 对对对对对、 哦、 但是也有可能是局部烤，然后再拼在一起，有可能。 一般来说，做吃的东西都是会是这样的。你看到那个巨大的像建筑一样的东西，肯定不是一次做出来， 对 对 对对对。 但是披萨饼，如果人家要求是这样的，如果要求是一个整个的呢， 对对， 可能不好做了啊。 对。 我刚才说11000卡路里的时候，你们难道都没有什么感觉吗？ 有有有有，实在是太可怕了，碰都不想碰。 这相当于一个人几乎一周的热量建议摄入量。 这叫鲁布勋房推出的这款披萨饼呢，叫做史诗纽约披萨。圆形的这个饼底上是一层厚厚的奶酪、意大利腊肠和番茄酱。 嗯， 因为尺寸太大了，所以这个披萨饼是分成11块分别烘焙的。 你说对了。 嗯嗯，每块呢长60公分，每块的热量就1000卡路里。 吃一块1000卡路里，你知道。 披萨饼按块出售，每块单价15.95英镑，大概人民币是138块钱。 一块138。 对。如果你觉得一块不够吃，可以要求在披萨上加一层薯条， 加一层薯条。 不过这样会增加1200卡路里热量， 也就是说吃了一块是2200卡路里。 哎呀， 啊，这个做这披萨饼的这个饭馆的经理啊，他就说了，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吃下整张披萨饼的，那肯定啊，1.22米的直径。但是他说啊，他敢肯定，几个人合在一起能吃下这一张。也就是说，我刚才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做这一张并不是只做这一次， 他可以持续，他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当季的一个新 一个品牌， 对 吧？ 对 对 对， 就叫史诗纽约披萨，到那儿就可以点这一款。 嗯， 英国人他做一个披萨叫史诗纽约披萨。嗯， 好吧，有一个20岁的姑娘叫科斯蒂苏泽兰，她试图挑战一个人吃这一块大披萨。 嗯， 她说我想吃下整张披萨，结果吃了2块， 嗯， 只吃了2块，摄入了2000卡路里。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披萨，没有办法想象哪个人能够独自吃完这一整张。 你见过那个就是热狗比赛啊，或者面包比赛，三明治等等等，我记得有特别瘦弱的东方姑娘，就是日本人，一个人吃一桌子那个热狗，一次大概多少分钟之内完成嘛？吃完之后你也没觉得她肚子有多大那样、啊。 对，就有这样的姑娘，通常都是那种很瘦的姑娘，日本经常有， 对， 就有那种相亲的时候把对方家长给吃怕了的那种 啊，那是电视节目里面有 对对对对对 有吗那个、啊？所以我就说这个能吃的，大家不要想象都是这个男性， 对， 大胖子。 其实那些胖子都挺冤的，他也许吃的并没有咱们都吃的多。 他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代谢有问题。 对，就基础代谢越高，他越瘦嘛。 对对对，那些女孩可能基础代谢就很高。 对，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身边的小姑娘，特能吃。我身边就有一位。 还好还好，一般能吃。 哎，可以啊，一般能吃，人基础代谢率高。 牛羊肉行， 不长 胖其他的不行。 来，我们说完了小姑娘的事儿，说说老太太的事儿吧。 好， 还是来自英国。 我们上半段最后一条去完了哈，说一下英国的一位102岁的老太太，这风动跳伞来庆祝自己的生日，感觉很像 啥玩意儿？ 用跳伞来庆祝自己102岁的生日，这个举动很像，记不记得英国王室给女王庆祝生日那一次？女王跳伞了 哦， 后来 不是说是演员， 官方说法是个替身 啊，对，是演员，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说这个老太太啊，102岁的这位英国老太太叫刘易斯啊，叫埃娃刘易斯，这名字起得好，她呢生日那天来到了位于伦敦以北110公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米尔顿凯恩斯一家室内的跳伞体验馆，进入风洞体验室去跳伞，风洞舱内的这个风速呢大概是时速177公里。视频当中是展现了这样一幕，这刘易斯老太太啊，身穿蓝色跳伞的连体衣，头戴一个红色头盔，还挺漂亮的。在两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随着强风的鼓动，伸展四肢，飘在半空中。 她的出色表现得到了75岁的儿子、两个40多岁的孙女以及9岁曾外孙的喝彩。 哇！ 她说她很享受这次室内风洞的跳伞体验，还会继续尝试。他自己也说呢，不敢相信在102岁的时候第一次尝试室内跳伞， 原来没跳过， 感觉就像是飘在空中，这是精彩的一天，他愿意再次尝试。据说啊，离开室内跳伞体验馆的时候，刘易斯老太太兴奋的直踢脚 啊，就是蹦高是吧？ 对。

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副苦书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撇了先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你好，我是张帆。今天环球趣闻录呢，咱们刚才是从那球赛开始说起的，是吧？ 嗯。 一开始说到了英国的那位球迷到了俄罗斯，真的太不幸了啊！球票落家里了，然后那场比赛6-1没看成。 嗯。 那是英格兰对巴拿马。 对。 那昨天晚上是不是很多朋友也看了深夜那场球？ 嗯。 比利时对日本。 我没看呀。 没看是吧？ 深夜是2点吗？ 对， 那我肯定不会看 凌晨的球嘛。嗯、这个确实看这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体力，以及今天的勇，今天能够面对老板的 勇 气。勇 气，对对对。 这个比利时这场球，这个一开始真的没想到啊，日本先灌2个， 嗯， 后来比利时3-2反超，最后一球绝杀。 啊、那这个 93分钟的时候 表现很棒啊。 所以比利时在很多中国的球迷的心目当中，其实还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哦、 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身边的朋友们，那些人家是真球迷啊。 嗯、 我同学们里面有很多很多比利时球迷。 哦、 意大利当然是那当时的最多的，然后接下来什么法国、巴西啊、 嗯， 比利时一直有欧洲红魔之称嘛。 嗯、 你看到他们的那些粉丝都是红色打扮， 嗯， 然后弄成一个那个什么魔王头那种样子啊。 嗯、 红魔就是从这儿来的。 嗯， 然后说到比利时里球踢得好，比利时这其实啊各个方面啊，它都有它的过人之处。 嗯。 你比方说比利时，咱们原来说过，它有很多的城市，它是做这个钻石的切割， 对， 和交易的， 对对对。 甚至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生意上的、金融上的一些概念，都是源自于比利时。 嗯、比利时、嗯， 比利时人对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基础的设施、基础的教育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比利时男孩呢，也非常的突出在同龄人当中， 嗯， 因为他今年8岁，他刚刚结束了他的中学生涯。 什么意思？不是8岁， 8岁本来 应该不是上小学吗？ 上小学3年级或者是2年级、啊，对不对？他刚刚中学毕业，这还不是高潮，重点在于暑假结束之后，他要进入大学读书。 想起来那个过去经常会讲叫少年班， 对， 记得吧？ 少年班可能大家就跳个1-2级 啊，也见过那个就是大概11-12岁的上大学了。 啊。 他这个八岁上了别人十八岁才会上的大学， 想一想你八岁的时候在干嘛， 在干嘛。对这个国外有一个这个媒体，他们呢就引用了这个孩子叫西蒙斯父母的话，说西蒙斯在智商测试当中得分是145，所以他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常人需要6年才能够完成的学业。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智商水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假装没听见 普通人智商水平平均值是100， 嗯， 那只要超过140呢就会被视作是天才。 好像我们没记错的话，我们一直有一个传说是说当时爱因斯坦的这个智商应该是最高的， 嗯， 总有这样说法，我不忘记数值是多少了，大家帮我回忆一下吧。刚才你提到的100是平均值是吧？ 对，普通人平均 超过140就是天才。而刚才这个西蒙斯这个比利时男孩8岁男孩 145。 嗯， 他爸爸说就是自己儿子小的时候不怎么喜欢和同龄人玩耍，对玩具也不太感兴趣。 诶，是这个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说这个孩子啊他跟别人不一样， 不合群， 他不跟他的比他小的孩子玩， 嗯， 他都跟比他大的孩子玩，好像这是一种证明， 对， 是吧？ 他会觉得说没什么意思跟你们玩， 对对，你们 都不懂我的世界， 太低龄， 幼稚， 对对对，他成熟一些， 嗯哼， 好像总是会表现出这样的东西来。 那西蒙斯本人呢，也告诉了他们当地的一个电视台，说他最喜欢的学科是数学， 嗯， 因为它包括很多内容，统计、几何、代数。他先前呢考虑长， 叹了口气，大家就明白这其中的意思。 我都没学，我都啊， 不是，都不爱学。 我最讨厌数学。他先前考虑长大之后当一位外科医生或者是宇航员， 嗯， 现在呢改主意了。8岁的他想要进入计算机领域工作。 天哪，这让人活了这个。他爸说了，说嗯，这孩子啊，哪怕明天他就决定当一名木匠，对我们来说都没问题。只要他开心就好。 你这个父母的心态很棒哎。 对呀， 这样就会给他足够的发展空间。嗯 嗯，说这个孩子呢是混血，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荷兰人。 嗯， 哟，我刚才忘说了，荷兰更不得了，连银行的概念都从荷兰传出来了。 哦，对对对，荷兰的金融的这一点， 这 对。 这个孩子真的是，他家庭太重要了。但是刚才你一说，他说他最喜欢的学科是数学，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听我们一个邻居讲说。他有一个是表哥还是什么呀，说回到家以后， 嗯， 别的什么事儿都不干， 嗯， 我说他不做家务吗？不做，他就看书。我说啊，看书我也爱看，我特别爱看，我们家那连环画我看了好多箱子了。他说嗯，不对呀，他躺床上你说看什么，看微积分，就不停的看。我说这有啥好看的。人跟人真是不一样， 差距太大了。 学霸就是学霸， 对， 没办法， 有些可能真的是天生的，像这个智商这个问题。 嗯，我刚才跟袁一说啊，我说现在你不要小看这世界杯赛场这些球员，这球员现在人家对文化课要求可高了。 嗯， 说那个法国那足球学院， 嗯哼， 就是特别重视， 两手抓，一手抓这个， 两手都要硬。 对， 这文化课要求特别高。然后像姆巴佩他们这样球员， 嗯， 就特别特别的就学霸类型。 你从他就是接受采访的那个状态能够感受出来， 嗯， 对， 对， 对， 特别的幽默。嗯， 好，这说了一个天才级的小朋友， 8岁是吧？ 8岁，接下来说这是12岁 的。我们今天是说孩子呢。 对，但是他们都完成了很多成年人做不了的事情嘛。这个12岁男孩呢，独自驾驶帆船横渡了英吉利海峡。 啊，这是来自法国的一个男孩。他叫汤姆格隆啊。据他的父亲尼古拉格隆介绍说，汤姆在航行途中呢是筋疲力尽，浑身疼痛，还因为严重的晕船呕吐了10次。但是这个来自法国布列塔尼的男孩并没有放弃这次的挑战，用14小时21分钟完成了从英国怀特岛到法国色堡之间的航程，创下了同一航程这个级别的儿童帆船单人最好成绩的世界纪录。 天哪，为他点赞。汤姆用2年时间筹备了这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挑战。他当地时间27号凌晨5点从怀特岛扬帆起航。怀特岛到色堡之间的航线距离是97公里， 啊，不到100公里。 对，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只有34公里。 嗯， 但是波涛汹涌，也同时也是一条很繁忙的航线。 嗯， 汤姆呢驾驶的这个帆船只有2米4，对，2米4这么长，大多是用于儿童学习帆船或者是在湖面比赛的，并不适合航海。 哦，我理解这意思了，就是说儿童用的，它根据它的这个年龄、它的身高，它其实是缩小版的， 对， 是吧？ 对， 儿童级别的，它并不能够。 而在湖面，它不能够去应对这种波涛汹涌的海面的情况。 对，对，嗯，这个尼古拉呢，我们说到这个他爸呀，啊，就是这个孩子他爸是在一家航海俱乐部教帆船，教这个学习帆船的。 孩子耳濡目染。 他从小他就是看他爸哈，啊 嗯， 他就在这个俱乐部里待着，每周3次在这个叫布列塔尼朗斯河上来接受训练。这个当爸爸就相信啊，说儿子汤姆是独自驾船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最小年龄的航海者。 嗯， 没听说过12岁能够 下一艘帆船从英吉利的这头到那头， 而它下的还是一个迷你版的，也许 迷你版的， 然后在这样的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横穿了英吉利海峡。 对，你记不记得 壮举 去年反映那个二战片子的那个，就是敦刻尔克，敦刻尔克讲的就是其实就是渡过英吉利海峡， 对， 把更多的盟军从特别是英军法军啊，从这个法国运回英国，那个时候的都是民间驾自己的帆船或者自己的机动船去救人嘛。那这个孩子这个壮举真的是已经超越了所有的这些成年人们。 对，所以不要小看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和他们的天赋，这个如果是适当的开发和培养的话，他们一定是可以做出一些让我们吃惊的事情的。 你是给自己打气呢是吧？ 就是告诉自己说不要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培养孩子。 是有的时候你其实相信那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说比利时那个爸爸，他说孩子的时候，他说哪怕他明天决定去当一名木匠，我们都会觉得很好很开心。 开心就 好。对，这件事情其实你想他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鼓励。并不是说你越逼他就越能成功。 对， 从来如此啊。 对， 看看我你们就知道了。就是被逼的实在是成这样了都。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温度的事情哈。这两天北京的温度不算太高，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温度确实有点吓人，最低温度达到42.6摄氏度。 说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中东的小城，安曼小城叫古赖亚特。在6月26号以后呢，就持续高温，气温连续24小时维持在42.6摄氏度以上，创下有记载以来全球最高的，这个气温的记录。 古赖亚特是位于安曼东北部的一个海滨小城，只有5万人口。六月最后一周呢，古赖亚特的气温连续51个小时在41.9摄氏度的高位停留，就创下最高的最低气温记录。 对，说到的就是这个。它的高温其实要比这高多是吧？ 对， 最低达到了这个峰值。 对，这天下午呢，小城的气温高达49.8摄氏度。 我的天哪，听这数字你都受不了了。 对，但是呢，这个49.8度比安曼最高气温记录还要低了0.76摄氏度。还没达到最高记录。 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们稍微的做一个对比啊，就上周你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朋友圈里发在车上那个温度的显示。 对。 在最高的时候其实能达到44， 对吧，这样一个 温度已经非常吓人了。 然后我们听到了说北京地表温度在有气象记录以来达到接近70度，这也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温度了。但地表温度跟我们说的气温是两回事啊。 对， 气温如果达到49或者50的时候，地表温度早就超过70-80了，我觉得。 对，不过现在这个古赖亚特出现42.6摄氏度的最低气温并不是官方记录，也没有经过一个正式的核实。世界气象组织呢只核实并记录世界各地出现的最高气温，对于这样的最低气温没有记录。 大家还是要辨别一下刚才我们说到这样一个词语的一个分别，它是其实是说如果是高温和低温，我们经常会听到天气预报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是19摄氏度。 对， 那么最低如果达到一个40多度的话，你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所以它能够成为世界纪录。 对，世界上最高的最低气温。 对， 那由于地理位置很独特呢，古赖亚特出现炎热气候其实是在所难免的。这个小城濒临安曼海，海水温度常年就在30摄氏度左右，是世界上最热的海域之一。 就是这里的鱼啊都是熟的， 半熟吧，50%大概。海面蒸腾湿气和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热空气包围下呢，这个小城即使是进入到夜晚，气温也很难下降。 就是说没有温差。 对，所以最低气温就居高不下。 我记得我们俩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在某些地方，比如说，印度，持续高温的这个城市比较多，对吧？它的地方都是高温天气。然后我还跟你讲过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在世界天气预报的电视上，你看到很多很多城市名字的时候，一个名字叫卡拉奇，我跟你说过吧？卡拉奇，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气温高。 气温， 后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料当中说到了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叫纳瓦布沙阿，它今年四月记录下了一个全球最高气温是50.2摄氏度。四月份的时候， 天哪，哎呀，好吧，这个温度听上去就是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了，因为你体感根本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有的时候想到这个全球在旅行的途中呢，真的会经过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方，你会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温度。比如说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天气连线的时候，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气象专家在跟我们说欧洲的时候，说到欧洲的德国和法国，说他们的温度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些骤降。我就想在这么炎热的咱们在六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居然有气温大幅度跳水这种机会，